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这里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今次我们讲的题目是延伸回上次我们讲游戏开发这个问题。讲游戏开发一定要提到一样，就是开发本身的硬体环境。软体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今次讲的是硬体方面。二，我们主要是由 PS2 开始。为什么这个时间呢？第一， PS2 打前我不是很熟，我这个很老实的。第二，就是现在的 PS5 又好，你 Xbox 都好，其实都已经是一部 PC 来的了，入面是 X86 来的，大家知道其实那部和 PC 没有太大分别的，一个订制版的 PC 来的了，那就没什么值得好看的。但是当年呢，硬体其实是相当地精彩的，也都会引发到后面影响游戏开发部分啦。所以我们用这个 PS2 来做切入点，就开始讲一下当年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啦。 PS2 我印系喺我嘅印象中，如果系即系咁多代 PlayStation 系列嚟讲 ，PS2 其实系真系叫有一个非，我系甚至可以历代最成功嘅主机嚟嘅，差唔多。 以主机嚟讲系最成功嘅就系主机，但系佢亦都有另一个罪，另一个唔算系好名誉嘅罪，历代所有主流主机入边最难开发嘅硬件。 啊， 佢嘅硬件之复杂，令到佢无论系开发定系日后，你而家有冇留意一样嘢咧？现在啊，所有游戏主流游戏机入边，模拟器最麻烦嘅就系你 PS2， 哪怕系啱啱上一代嘅 PS4 都好咯，都冇咁难搞噶，即系性能好强都唔难搞噶，即系你现在最新嘅 Switch 啊、PS4、甚至 PS5 你都可以搞模拟器出嚟啊，但系偏偏就系 PS2 系特捻变麻烦啊。先讲个镬唔喺 Linux 上面试啊 ，Linux 已经系算佢少数相对令佢冇咁难搞嘅嘢嚟嘅，已经系虽然都好麻烦，系佢个好特殊嘅架构，令到人哋要开发佢或者模拟佢都系变得非常之困难。即系我哋回顾下当年 PS3 其中一个为人诟病、俾我哋嘲笑嘅地方，我唔记得你有冇份，我有份，就系、是、笑佢喺 PS3 入边要塞个 PS2 入去。 系啦，呢样嘢我当时系俾人笑碌咗喺度啦，就系、是、佢所谓模拟器就咩咧？PS3 你唔塞个 PS2 晶片落去，跟住从直接处理 PS2 个游戏， 因为佢真系冇办法用 PS3 嘅硬件去模拟翻 PS2。 唔系嗰个年代冇，因为其实应该咁讲咧， 唔系年代问题，系架构嘅问题。 唔系，其实应该我嘅意思系话喺嗰时候咧，好多只硬件开发者系冇一个概念，就咩往后延伸只咩硬件一代一代算嘅 通用性， 通用性完全冇考虑通用性，就系、是、总之一代一代算，下一代就再重新谂过，系啊，咁样就咁样好简单。问题就系、是、缺点就系咩？完全不兼容，一旦你想兼容上一代就欧巴拉了。 慢慢大家会先会，所以为什么现在会是 X86 横行，就是因为大家发现原来我们用个通用的结构呢，不单止是设计成本低一点，生产成本低一点，开发成本低一点，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 custom， 但是 custom 的优点完全被架构独特的缺点完全掩盖了。所以点解而家会趋同最终大家定位咗喺 X86 上面，甚至 X86 点解一路都改进唔到？以前曾经有个真 X64 啊，真系64位元嗰嚿架构噶， 唔得啊，傻啊你！ 嗰嚿嘢俾人 forget 咗啦。而家嘅系 X86 -64 嚟噶嘛，都系建基于 X86 噶嘛。两次改 X86 嘅结构都失败咗啊。不过呢个就唔系游戏机呢边啦，我哋 同埋其实都唔单止 X86 嘅，任天堂都自己叫做咩？出于明你开一个长期的通用架构，好过代一代为了突破所谓叫做咩性能极限而搞个新架构。 其实呢，先不讲它独特性，老任的主机呢，虽然它都是很独特的，但它的延伸性相对比较好。即是呢，你可以理解成为它是没错一个很独立的，同大家都不是很相似的，但你学了它套东西之后呢，往后迭代之后差唔得几多嘅啫，即系你学咗个套之后咧，你往后啊，只要定期更新就得噶啦。唔似 PlayStation 点解会俾人屌得咁劲咧？系佢每代个架构都大改，除咗四同五啫，四同五就冇咩改到啦。之外，佢每一次都大改啊， 每一次搵个开发者麻烦 吓。咁啊，讲翻呢个 PS3 啱啱讲用塞咗粒 PS2 去做向下兼容啊嘛，其实呢件事咧，佢系再早之前都做过一次啦。冇错，呢、这个 PS2 入边系有部 PS 芯片入边啊，佢系又系完完整整地将个 PS 嘅芯片塞咗落去。不过冇咁笑话嘅地方有两个，第一，当呢、这个系一开始就决定咗嘅， 即有你要明白，中途修改硬件，无论是硬件定软件都系啦。只要甲方中途修改，你就系、是、你越方就一定系个地狱嚟嘅。即系我哋写歌又好，你开发程式都好，最捻惊就系写到一半，然后佢话：，诶，你都系不如改改佢咯。都唔讲嗰啲，改完之后最终啊、都系开翻用翻第一版嗰啲痛苦嘢，唔讲呢啲啦。佢中途一改咧，你就呕血噶啦。 所有 designer 都系咁样噶啦。 啊，咁啊喺 PS2 入边咧，其实都系塞咗粒 PS 嘅晶片入去嘅。咁但系佢一开始已经塞咗落啦嘛。咁仲有一个优点就系咩咧？其实佢同时系做紧呢个 PS2 嘅蓝桥。大家知道，虽然嗰个嘅规格同我哋电脑唔一样，但系我哋电脑入边有南桥有北桥，北桥就负责同 CPU 沟通，后边会变做直通 display 卡啦，然后下边就南桥主要就负责同啲外置装置沟通啦，即系hard disk 啊、手掣啊、USB 啊嗰啲都有南桥沟通嘅。喺 PS2 如果你行紧 PS 模式的话咧，佢就会用 PS 个晶片去行，佢行嘅咁啦，佢。PS2 嗰边嗰个晶片，佢宣称系话 PS2 嗰边喺净系行 PS 模式嗰阵时咧，会帮佢做 upscale。的确系有一个抗缺失嘅效果啊，所以喺 PS2 上面玩 PS 游戏咧，个画面系略靓咗嘅。呢个陈家康，如果你往同后 PS3 比，你就明白啦。其实是一个优点嚟噶，喺 PS3 上面咧系要冇呢样嘢噶。PS3 上面行 PS2 game 咧，画面冇靓到，甚至差咗。不过呢个讲 PS3 嗰时先讲啦。有个咁嘅模式，不过谂就谂得好美好，实际上做起嚟会出现咩事呢？因为 PS 同时亦都系蓝桥嚟噶嘛，喺 PS2 模式之下，佢系做紧蓝桥做嘅嘢嘛，即是你嘅手掣、记忆卡呢啲嘢咧 ，CD-ROM 都系啊，即系算系外置设施啦，系同蓝桥沟通嘅，有时会不时会出现一个触发一个笔，就系、是、游戏行行下。佢突然间切换咗去 PS1 模式，即系佢本来系唔理咁样理解啦，打杂咁样嘅就喺 PS2 行紧嗰阵时 ，EE 加 GS 嗰阵时行紧嗰阵时，佢系做打杂嘅啫。但系佢突然间打下杂，原来我突然间有人 call 我，咁我就做咗我自己嘅正职去啦。佢以为啫，但系唔系事实嚟嘅。咁成乜变成咩咧？咁你嘅记忆卡啊、手掣啊、CD-ROM 全部会落线，会全部会离咗线，而且呢嚿嘢唔重启系开唔到嘅。大家人亦记唔记得 PS 有时会出现佢读唔到碟，个手掣记忆卡突然间冇反应，唔识读，你必须要硬性重启佢，你先可以呢啲装置要翻翻嚟。个原因就系有呢个架构。虽然是一个悭钱的玩法嚟嘅，即系其实个想象真系好美好嘅。第一，真系塞翻粒 PS 嘅晶片入边，的确系最好地唔使搞模拟性嘅。咁虽然 PS 嘅模拟器都相对冇咁难搞，你谂下 PS2 出嗰阵时，同几乎同一时间就有 PS 模拟器出噶嘛，仲要系官方出噶嘛。咁但系PS3 出嗰阵时 ，PS2 嘅模拟器影咧 ，PS4 出嗰阵时 ，PS2 嘅模拟器讲紧官方啊，影咧冇。最后是用硬件的机能硬性搞出来的，虽然也都据说这个不肯定啊，是关这个 PS2 用 EDRAM 这件事。EDRAM 固然一个性能很强劲的 RAM 啦，但是太强劲了，变成呢它的频宽定是频率我忘记了，总之它某项指标呢是比 PS3 甚至 PS4 还要强的。 哇， 结果就是你往后的事你去做 EDRAM 要做的事呢，就会中间会靠一些东西。所以点解会成日掉晶啊、甩甩漏漏嗰啲嘢，有部分系咁样有出嚟嘅。据说，因为你 PC 上面做，你系用 DDR-RAM 噶嘛 ，DDR-RAM 个进步其实好慢噶嘛。咁样，当然最大镬嘅当然唔系呢嚿嘢啦，呢嚿相对都系小事。虽然佢会令到无数嘅开发人员头都痛埋，经常就系呢嚿笔，佢系由头玩到落底，成个 PS2 年代都收唔正唔到，因为硬件问题。好啦，最大嘅噩梦，大家有冇印象呢？PS2 嘅早期同 PS2 嘅后期个画面上面差好远啊！呢度有两样嘢，一就系常规性嘅，即系大家当年大家都仲系 3D 摸索嘅年代啊。 咁嘅技术进呢样嘢技术进步噶嘛会？ 所谓技术进步，简单讲就系偷懒。我哋之前有提过啦，我哋讲游戏开发专题嗰时有提过，就系、是、当年系唔识偷 polygon 嘅，即系显示唔到嘅地方就睇少啲，远嗰啲就用少啲，冇呢啲咁嘅技术嗰阵时。冇啲咁嘅偷 polygon 技術，所以真係結結實實咁話出嚟。咁一個咧就係呢啲偷工減料嘅技術變得更加好啦。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個硬體實在太奇怪，由主要個晶片本身，我哋讀都讀得好奇怪，好麻煩，成日要佢叫做 EE 加 GS， 即係咧調翻轉講，我哋就講 PS3 為例啦。 PS3 嗰粒晶片 CPU 叫做 Cell 啦，大家知啦。显示嗰边 GPU 叫做 PSX 啊嘛，即系一个系 CPU， 一个系 GPU 啊嘛。但系佢呢度又并唔系啊 ，E 加 GS 系要黐埋一齐倾，然后佢哋做嘅嘢系 CPU 加 GPU， 因为喺再早前少少 PS 嘅年代就冇所谓嘅 GPU 嘅。应该嗰个年代根本就未有 GPU 呢个概念啦吓， 呢个未出现系嘛？呢个概念我印象中去到 GeForce 256咯， 系啊， 嗰阵时先有 GPU 呢个概念，唔止嘅，再早之前嘅 PS 年代嗰、那个，如果系主机嘅话，电脑系有嘅，电脑嗰阵时已经有 Voodoo 卡噶啦。问题系 Voodoo 几钱张啊，大佬，成皮嘢，三皮嘢一张啊，即系唔可能喺部咁平嘅主机上面出现噶嘛。嗰阵时而且调翻转，嗰阵时嘅图形处理都唔系真系咁必要嘅，就 CPU 兼入埋都冇问题。PS 年代咁，但系到 PS2 年代其实已经好困难噶啦。咁所以佢设计咗嚿嘢咧，我先唔讲当初佢哋要揾嗰度又叫 MI 什么个晶片厂商啊。接咗噶啦，其实后屘接咗噶啦，俾图斯帕收咗，收购咗 MISC 啊，好似系我唔记得有冇读错啊。咁嗰间嘢喺 PS 用紧冇问题，但系 PS2 嗰阵时咧，今日就接噶啦，已经系你谂可唔可谂到当嘢几咁唔掂啦，销售不济啦。PS2 系佢最后嘅大订单嚟噶啦。我记得系依个 CPU 嗰边咧就做咗 CPU 做嘅嘢，同埋一部分 GPU 做嘅嘢。佢嘅理念就系、是。最需要响应反应时间最敏感最需要直连嗰部分嘅 GPU 嘅部分呢就黐咗喺呢度。而相对可以慢少少冇所谓就喺 GS 嗰边。所以 EE 理论上系一粒 CPU 加 0.3 粒 GPU， 而 GS 系一个阉割版嘅 GPU。你谂一谂到呢个咁嘅架构你要调用的时候会几咁痛苦。就算你。 我都头痛啊。 你唔使识曲，你唔使识游戏，唔使识开发，你听你都谂到佢要调用嗰阵时候会几咁麻烦，即系佢所以呢嚿嘢系开发嘅极度痛苦，但系都好似啱啱所讲 ，PS2 喺战略上面系可以讲系史上最成功嘅一部游戏机。 呢样我承认喎。 咁嘅话就变成你唔喺佢上面开发，喺边度上面开发？冇话你死死地系咬牙切齿。你就只能死咗死掂佢。 咪呢样嘢系好个好大问题就系、是、你部主机几难开发都好，但系买得多啊，咁有句咯，贵地起猪乸，鬼叫佢部机买得多啊，市占率高，咁你出啲 game 好卖，咁你再难你开发噶啦，好开发就点啫？你部机冇人买，即系 Xbox 360咁样。 即系所以点解佢个性能由一开始个、大家都好似唔系好得 PS 好多，因为佢当初宣称唔系咁噶。佢当初 Dreamcast 出嗰阵时咧，讲佢嘅多边形运算能力系300个 gigaflops， 而后尾 PS2 系后少少公布噶嘛，佢宣称自己系7000个 gigaflops， 差咗廿几倍。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佢性能应该劲过 Dreamcast 好卵多先系噶嘛。虽然佢实际上都系劲过 Dreamcast 嘅，但系好似只系劲咗少少，哎咁嘟嘟啫，大佬。即系咁。当然啦，呢、这个7000个 gigaflops 都系吹水嚟嘅。 永远。 据说啦，据说个数字点样走出嚟嘅呢系都系事实嚟嘅。即系佢最少都未去到后面咁离谱，冇去到 server 离谱。嗰、那个系真系做得出嚟嘅。但系乜嘢呢，成部机乜撚都唔做，淨系生产多边形。 阿你。 其他乜 Q 都唔做，唔做运算，系统唔计緊你行动嗰陣时唔做其他嘢运算，淨系做多边形运算就可以做到7000个 gigaflops。你乜都唔使做， 黐线， 画面都唔输出啦，你系乜叫都见唔到。 咁要做咩啊？ 佢系喺机入边度咧，自己望嚟望去，冇任何意义，纯粹就系谷大个数字，毫无理由，毫无任何意义。 大炼钢年代，大炼钢年代数位版。 所以点解 PS2 佢最终个性能真系好，其实系唔算系好好嘅， 微妙咯，即系本人最中意讲句，好微妙咯。但系佢好受欢迎嘅，冇办法，因为系连我都有，即系。我已经唔系特别，我当时咧仲系叫 Dreamcast 年代人，但系我都好似我记得当时薄板都好卖添，冇乜厚板，薄板都好卖噶，佢夸张到 呢个令到佢开发变得好困难啦。咁你难开发都算啦，用到其实都好麻，好难用嘅。呢、这个就主要系关型号多变事啦。因为 PS2 咧，因为佢寿命好长，佢由1万、1万、3万、5万，有冇7万？好似有1万、5万、3万、7万、9万。 系咁样去噶嘛？佢连大型号都咁 Q 多，而家嗰啲咩出 pose 算什么？即系 3DS 俾人话型号多，又算得上算什么？虽然 3DS 嘅型号同同呢、這 个唔系唔同、啊，嗱又搞清楚、啊，嗱任天堂嘅型号虽然多，问题就系佢基本上每一型号你系肉眼可见分到出嚟嘅、啊，即系话 3DS 啦、薄版啦、大版啦，你系一眼睇到，其实佢里面得一嚿样，但系咧佢外面就好容易睇到啦，但系。佢咩一万、三万、五万、七万、九万、十 K、五万、一万，够识分咩？一般人 主要系讲紧一万咧，就只有日本版嘅，即系因为美版一出嗰阵时已经系三万机噶啦。咁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后机，都应该系三万机嚟啊。我屋企系有一部一万机，一部三万机，一部五万机，即系 你煲汤啊？ 细号我唔记得咗啦。一万机嘅特点就系冇 hard disk。佢后面只有个 PCMICA 啊，嗰嚿理论上同你以前旧电脑嗰个延伸卡啦，嗰张卡系一样嘅，但系佢系冇地方放 hard disk 啊，主要唔系设计上面嘅架构上面放唔落，而系冇位，因为佢原本嗰粒其实几热下嘅，咁所以咧散热器就几大下，佢原本系设计上面个硬件上面啦，当初设计的时候咧系有预留完整嘅 3.5 寸 hard disk 入去嘅。阵间我会讲，咁但系佢后屘发现唔得，即系当初测试嗰阵时发现热得滞，一定要加大个 heatsink， 加大就唔系问题，但系佢就会占用咗原本预留俾 hard disk 用嗰个位，后面嗰个槽啊，结果你到一万机咧，你系要另外插张卡，嗰、那个其实系 PCMMC 一卡嚟嘅，去行 hard disk 嘅，有个好卵大嘅外置 hard disk， 我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啦，佢个样咧睇落去就好似个迷你版嘅 PS2， 细咗一截，细咗两个圈。嘅一个 hard disk 盒，咁啊，除咗麻烦啲之外，就还好嘅。好少人，但系好少人用噶啦。第一，佢当年个产量唔算好高，好多人都系后期先买噶嘛。仲有当年话佢个运算性能好劲啊， 讲到识飞咁样 啊，撒旦姆定侯赛恩啊，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系嗰啲恐怖分子啦，攞嚟计算弹道啊嘛。 系啊，嗰时好兴嘅，就每一代 PS 咧，佢都硬系话咩高科技产品啊，唔出咗中国俾我，就因为佢政府禁制咁样。屌 ，PS 都系俾入中国嘅，因为嗰阵时仲系呢个啱啱呢个苏联解体，唔系好多年。中国是有份推翻呢样嘢噶嘛，所以嗰阵时中国是喺美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嚟嘅。嗰阵时唔俾嘅系直情唔俾任何出国，因为佢话一出国就可能俾人攞走咗，就用呢个军事管制要求唔俾落卖出国。最后系好似九个月，总之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先俾出国啦。虽然中间系可以用个人使用携带出国嘅。我是那段时间我家企第一部 PS4 是那段时间买回来的。那时啱啱好咁啱我去日本旅行即是我18岁那年啦咁真係。那一年回来嗰时就带一部机回来。所以好记得那时是要查的要剩的好麻烦的。咁啊即是确保你是个人用途是冇得所以那时好段时间只有水货㗎嘛。部机抄成皮嘢大家记唔记得有部分都是摆呢样嘢所赐的。即是讲的那样嘢几咁劲咁剩。我又冇见过人攞嚟做超算，即系而家讲嘅超算概念啦。咁佢后面咧，终于将个制程咁咧个 heat sink 啊，因此而可以缩细咗啦。咁就终于腾翻原本就预咗嗰个 hard disk 位入去。咁三万型开始咧就有 hard disk 位嘅。呢个应该大部分厚机嘅都系用呢只嘅。咁啊，因为原本呢个 PS2 系冇自己内置嘅记忆体嘅，应该系冇内置嘅储存装置。咁你系冇得 save 嘢嘅，咁就会令到所有要 save 嘢落去 hard disk 嘅咧，就只能一定要博 hard disk 先还得。最经典嘅例子当然系呢个 FF 十一啦。咁当初本来出三万机嗰阵时，大家冇乜在意到噶，因为 FF 十一好后之后噶嘛，佢后屘就缩细咗，变咗薄版啊嘛。薄版你既然要缩，呢、这个第一样唔系大家要用得上嘅 hard disk 位咧，就第一个俾人斩乱咗去。咁你斩都算啦。斩你咪好似之前咁留翻个 PCM MRCA 咯，最少我可以博翻 hard disk 去啊嘛。先讲佢为咗各种大人嘅理由，呢、这个系大人理由特登嘅，系锁咗呢个 USB， 佢有 USB 头噶嘛嘅 drive 嘅读取能力，即使你插手指又好，插 hard disk 好啦，游戏系读佢唔到嘅，读到噶，你插手指落去系读到嘅，但系只能攞嚟睇相啊之类嗰啲，真系无关痛痒嘅嘢。 游戏是冇得调用嗰嚿嘢，更加遑论将资料放落去入边。 版权问题， 所以你咪冇办法将 USB hard disk 怼落去佢度，你只能用PCIe MCA。咁一万系都算啦，三万系就冇问题啦。到五万系定七万系我唔记咗啦。到总之到薄版啦，冇咗之后咧就出问题啦。啱啱讲嗰只 FF 十一喺日本其实都未算空前盛况。甚至哪怕現在都仲多過當年嘅人，但係始終係一個重嘅先河啦。有唔少人玩 FF 係玩到入到個世界翻唔到翻嚟噶嘛。咁結果令到係當時已經停產咗嘅口機，因此而炒翻起嚟，係炒價值，因為薄版玩唔到 FF 十一嗰陣時，因為佢既冇 hard disk 槽，亦冇 PCMICA。个 USB 又读唔到 hard disk， 即系废嘅。 等于就系你 FF 必须要嘢 hard disk 系冇办法播落去。呢啲系咪坑鸠你啊？即系我玩玩下游戏，我买部薄板机翻嚟玩玩下游戏，突然间就我突然间想玩 FF 十一，唔好意思又玩唔到。点解啊？你冇 hard disk， 咁你就企咗喺度啦。如果好似一万机咁，哦咁我死死地系买多嚿周边咯，俾佢赚多次钱咯，咁都还好、啊。 可以用钱解决到嘛？ 你而家系死死地去买部口机，而最惨就系当时口机已经停产咗。佢出薄机之后就口机就停产咗啦。有段好短嘅时间之后就口机就停产咗啦。变成就系你要揾新机好困难，你要走去市面走去揾堪用嘅二手。咁你谂下，无端端攞出嚟嘅二手系咩状态？其实好多都有问题噶，即系又坑玩家又坑开发者。呢、这个 PS2 简直系各种人嘅血泪之歌嚟嘅，老实。如果唔系有咁丰富嘅阵容，当一个游戏爆发年代，一个几乎一家独大嘅年代 ，PS2 以佢，如果你净系睇佢嘅架构性能咧，你完全理解唔到点解会咁，佢点解会咁受欢迎嘅。 我成日都话咯，一部主机成唔成功同佢部硬件设计可以系完全冇关系嘅。PS2 咪就典型咯 ，PS2 同 PS Sony 已经咁耐。所以咁多代主机成功，其实都唔撚系噶，同佢性能有关系嘅，屌佢閪！ 咁啊，顺便一提啦，啱啱又提到 Linux 啦，佢入边另一个坑害开发者嘅地方，就正正系佢嘅 Linux 核心。冇错 ，Linux 本身系一个唔错嘅 OS 嚟嘅，但系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咧，就纯粹是一个噩梦了。第一 ，Linux 嘅资源佢用唔到 ，Linux 佢除咗唔使钱之外，另一个优点就系佢有好多人去帮佢添砖加瓦。即系佢虽然冇 Windows 一间 Microsoft 咁大间嘅公司支援，但系佢好大都系一个好大嘅社群喺度。但问题就系呢个 Linux 并不是建基于 X86 嘅 Linux， 明白未？变成就系佢大部分嘅嘢都系塞唔到落去嘅。你喺 PC 上面嘅 Linux 上面嘅嘢用唔翻喺 PS2 上面嘅，你要另外帮佢写驱动啊嗰啲，另外帮佢写 API 嗰啲去接合佢嘅硬件。而啱啱你都讲过呢、这个硬件系非常之难调嘅，所以就系后尾佢系出咗个Linux for PS2 碟嚟嘅，虽然有出到，但系冇乜人嚟到，就系、是、咁。当然都关 PS2 冇 hard disk 嘅问题啦，未必有啦，系有部分机口机有嘅。咁啊，关于冇 hard disk 嘅问题，后尾我记得系后期嘅型号好似系可以博到外置 hard disk 嘅，不过呢个就后话了，即系一个咁麻鸠烦嘅 PS2。製造咗呢個盛世啦，可以叫做即係嗱。當然我哋成日都講佢個 DVD 係引領佢成功嘅第一步棋啦，唔係全部係第一步嘅， 亦都好重要。呢部棋其實好重要嘅， 因為當年都係咁講噶。喂，你要睇 DVD 啊？最平部 DVD 係咩啊 ？PS2 啊？ 其實當年買 PS2 為咩？睇 DVD 啫嘛，好老實嘅。呢個係 Sony 咁多呢個我講咗咁多年嚟講口臭就係、是、Sony 呢個戰法係直至去到 PS4 先開始唔練就係點解啊？因为 PS4 开始串流平台开始出现啦， 而且冇新媒体啊嘛， 唔系串流平台出现之后，大家已经觉得咩冇用买咩碟啫，你要 Netflix 要买咩碟啫，就呢个年头冇，所以点解失败有呢个原因啫嘛。但系嗰年头 DVD Blu-ray 好新噶，大佬你想屋企睇高质素影像啊，就 PS4 咯，最平啦。 嗱，虽然啦，佢系靠 DVD One 推动第一次嘅成功嘅，第一波嘅成功啦，咁但系咧 DVD One 亦都喺硬件架构上面引到佢好 Q 麻烦，两样嘢，第一就系好多手尾筋，当年 DVD 会锁区噶嘛，当初喺 BIOS 入边咧系冇内嵌 DVD 播放程式嘅，我唔知点解要咁样做，据传系因为个成本太高，佢哋用个平嘅 BIOS， 佢入边个 ROM size 有限，放唔落 DVD 播放程式， 结果只能放在唯一官方可以用它的记忆媒体里面，就是它张 memory card。咁样嘅情况下，你咪要送一张俾人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最初嘅版本嘅 PS2 系送咗一张 8MB 嘅 memory card 嘅，结果就系蚀住买啦。因为嗰张卡本来正常系之前系唔送嘅 ，PS 唔送噶嘛，你要自己买噶嘛。嗰张卡我记得好似5400 yen， 定5800 yen， 都几贵下噶。咁啊，结果要送咗俾人，因为入边要内附预设咗个播放程式。呢、这个都小事，咁问题就系呢个播放程式本身是一个好猪队友嘅地方，成个 DVD 联盟都想屌鸠佢啊，唔锁佢，唔知系笔定系咩嚟噶？ 诶，好事，当年买 PS， 即系佢唔锁佢，好多唔知几开心。 而且因为佢个 BIOS 系唯独嘅，而家嘅 BIOS 系可拆卸噶嘛，可以更新噶嘛。 嗰年代冇呢冇所谓叫 BIOS 更新呢个概念噶。 有 咩？ 有 咯咩？ 但系只不过 PS2 为咗悭钱唔用，因为贵。发现呢个问题之后咧，到第二版都系一万嚟噶，仲系一百 G 啊。第二版嘅时候咧，就改用个大少少嘅 BIOS 程式可以塞落去啦。咁佢趁机就将个修正咗会锁区嘅播放程式放咗落去个 BIOS 入边。咁问题就系咧，原本佢之前。旧版送嗰张记忆卡入边嗰旧嘢咧，如果你将嗰张卡插落去新版嘅 PS2 入边咧，依然都系会都系一个唔锁区嘅播放器喺度，佢会搞唔喐呢旧嘢。结果俾 依然好啦，而家同而后生一代同所谓锁区已经系一个好陌生嘅形容词噶啦。 唔系，真系到 PS5 同 Switch 年代先唔锁区啫嘛。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系咁样去搞咗一轮嘅。咁啊，后到第二版开始，佢送嘅就系嗰个叫遥控器， 播放器用 DVD 播放器嗰个遥控器啊。等你唔使，因为原本你可以揸住个手掣去用啊，第一手掣有线噶嘛。咁你可以用个遥控器无红外线去播片。好记得当年系日版嘅 DVD， 我系只能喺 PS2 上面睇嘅咋。咁好啊 ，DVD 最大嘅问题作为 PS2 入边咧，其实系价钱实在太贵，硬件成本加埋授权费，对佢嚟讲实在太贵，系大量咁压缩咗其他模组嘅钱，变成就系佢其实喺其他地方度好孤寒，无论系嗰啲我哋肉眼可见，唔系肉眼见，我哋会知道嗰啲譬如呢个bus 啊。RAM 啊，嗰啲地方到孤寒都好啦，又或者系一啲我哋唔系好熟嘅地方到都好啦，其实系淹咗好多嘅，为咗成本压得落去最初开卖嘅价钱，就算系咁都好啦，佢个售价依然系相当地高啊，虽然大家唔发惊嘅啦，就咁贵都买噶啦。咁相对嚟讲，另一个策略就系 Dreamcast 嗰边嘅策略啦，就系用 CD-ROM 一个改良版嘅CD-ROM 嚟。嗰、那个根本就系 CD-ROM 嚟， 只不过系夹硬将由640谷到一 T 一 G 啊嘛。 其实咪就系多或写多几圈啫嘛， 咪夹硬谷大佢啫嘛，即系将嗰个谷大佢啫嘛。当时呢个嘢其实当话就话最初系防老翻嘅，结果咪有人破咗。 咁你 PS2 个防个破解都好容易破咋？佢当初佢个破解就系喺个 ROM 嘅内侧加多一圈防盗圈啊嘛。 屌，要破一破。 要破唔难噶，好容易啫嘛，因为你只要放正版碟落去，任何一只正版碟， 开机碟咯，即系 PS 年代已经啦。 开机碟其实后尾令系另一样嘢嚟噶，但系唔同嘅，佢个开机碟系真系专门货嚟咁样用嘅。再早之前仲有一种系放只正版碟落去读，跟住读到一半系出 logo 的时候，打开个盖换碟，嗰阵时即刻换碟，因为嗰个系啱啱开机的时候，佢会先出防盗版啊嘛，过咗之后就换碟落去。呢个系 PS 年代嘅嘢嚟嘅 ，PS2 年代点解做唔到呢？主要系因为佢个 ROM 问题，以前系上开式噶嘛，你要换好快啫嘛。但系PS2 嘅话咧，你一弹开嗰个嘢出嚟啊，佢即刻就会跳翻出去，所以呢个方法后屘系做唔到嘅。虽然最后屘有个叫做开机碟嘅形式啦，不过呢啲老翻嘅嘢就唔讲咁多啦。 呢下另一个专题嚟嘅，由老翻香港老翻市其实系一个充满血泪嘅历史。 所谓嘅我哋翻去 GD-ROM 啦，所谓 GD-ROM 其实就是一个超销嘅 CD-ROM。嗯、我哋原本标准 CD-ROM 嘅容量系640 MB 噶嘛，但大家应该有印象，后屘你会见到啲可拆卸式嘅 CD-ROM 啊、CD-R 啦或者 RW 啦， 个容量系超过咗呢个数嘅。我记忆中我唔系好肯定啊，我记忆中见过最极限嘅系840 MB，其实已经好接近1GB噶啦。CD Boom 都唔系一都唔做1GB噶嘛，其实佢就系超烧加多几圈嘅 CD Boom， 其实系咁嘅。所以去到中期，直情可以有人用一啲 CDR 去扮做 CD Boom， 而且。唉，即系讲老实啦，有几只 game 真系需要一用一支一支啊，好多 game 跟住夹硬用大佢啫嘛。当你 cut 咗啲所谓嘅 dummy 嘅垃圾嚟咗，其实640 MB够用啊，得嘅。呢个有人踢包人。 啊，呢、這个亦都系啦。嗰阵时有时有啲老番碟，主要系老番碟啦，喂，老番先要用 CD ROM 啊嘛。cut 紧啲嘢之后，就将佢由缩翻到640甚至780啦。 而且事实上都所谓 cut 咗嘢就咩、垃圾，因为其实好讲冇即冇几多只 game 需要 片头播片啫嘛，最多最容易就系片头播片， 甚至连片都唔系啊，纯粹垃圾嚟啫。好，依因为嗰阵就嗰个年代我试几多就咩，所以要轻磅版啊，就咩、是。啲嗰啲 L game 咧，咪6G、7G 咁样嘅，结果一 cut 咗垃圾里面，丢即刻得翻2G。 Dummy cut 啊， 有4G 垃圾嚟嘅，纯粹拣凑大佢个位。依嘢 PS2 最捻多，PS2 同埋PS2 同埋系Dreamcast 都好捻多，好多点攞翻出嚟就咩啊？即系 game 完全一模一样，点解点细咁捻多啊？好简单，佢为咗执大只资料咁执满晒佢，即系防唔到翻，即系执啲垃圾落去啫嘛。 其实老实讲，唔计呢点。即系唔计呢个 DVD 到市场考虑嘅话咧，其实佢用 CD-ROM 都唔系太大问题。反正你其实一击都好够放嗰阵时嘅 game 嘅。你唔系都只只都 FF 咧 ？FF 就话四只 CD 啫，你用 CD-ROM 放都要三只啊。你唔计呢啲嘢啦，都好啦。其实 Dreamcast 嘅硬件问题咧，相对少好多，甚至系某程度算系好先进嘅。佢嘅 CPU 咧，其实而家系好熟噶 ARM7， 而家啱大家都知道啦。基本上唔好话手机啊，连电脑就嚟要俾啱征服啦。我哋而家就讲紧呢个 PC 嘅啱晶片，我哋之前几个专题都讲过啦。佢用嘅系晶眼指令集嘅啱晶片啱七，虽然嗰阵时嘅啱个性能相对比较贫弱，但系咁样相对嚟讲佢嘅开发难度其实低好捻多噶。所以你有冇留意到咧 ？Dreamcast 上面系多好多啲低成本 game 噶。即係包括嗰啲啱啱個 Girl Game 啦，啲 Girl Game 移植啊，嗰啲資源回收啊，嗰類嘢咧，唔只係因為末代主機個專利費平㗎，因為個開發成本平好多，更加唔好講佢用嘅 OS 係 Win CE 咯。我甚至可以粗暴地講 ，Windows CE 係史上 Windows 最短小精幹嘅一個 Windows 嚟。呢、這個調翻轉咯，你話啱啱 PS2 你講，我講咗咁 Q 多嘅喎。D.C. 嘅鑊其實非常之少，佢幾乎冇咩係致命性嘅硬件問題啊！呢、這個巨傳啊，真係巨傳喺 D.C. 嘅開發階段咧 ，Microsoft 已經介入咗去幫手去開發嘅。據說啦，我唔肯定。 其實尖卡是一個好成功嘅主機硬件嚟嘅，不過嗰句咯，時不與我咯。 所以好多技術撚係好中意呢部機噶，即係但係 真係叫冇法啦，鬼叫你部機唔用 DVD 咩？大家咁有好多人嚟买嚟睇 DVD 嘅时候，你部机睇唔到 DVD， 咁冇办法噶啦。 啊，因为佢系吸取咗呢个实听嘅问题，所以咧，如果要讲镬，因为我哋而家呢次系主要讲镬嘅，咁我哋要讲镬要讲早少少实听。实听咧就 吓， 我最 精彩 最多佢最大嘅问题就系佢粒精美的双 CPU 啊，唔知边个谂出嚟。即系我理解到当年嘅技术限制，佢一粒 CPU 整唔到咁劲，唯有一粒唔够劲就两粒上。因为嗰阵时佢要实听嗰个年代啊，讲紧佢以呢个 2D 为主要发展方向啊嘛。我哋当年都成日都提过噶啦，我哋上次专题好似都有提过，俾啲开发商嘅问卷坑害咗啊嘛。嗰阵时就发问卷问，你想同 2D 方向发展定系 3D 方向发展啊？ 绝对唔好相信开发商，呢个系咁多年嚟嘅经验。因为即系讲就咩，又最一个最老土嘅啃就系咩啊？如果你问一个人，你最想要咩？就系、是、我要更快嘅马车。呢个系一个老啃嚟噶嘛？问开发商梗要易啲噶啦。对个开发容易问题就系、是、开发商要嘅嘢同实际上卖嘢系两件事嚟噶。 因为当年佢哋都冇谂到咁长远啊嘛，咁所以佢系注重于 2D 性能，而嗰阵时你要做咁强嘅 2D 性能咧，其实你唯一办法就系一粒唔掂上两粒， 双核 系直情系双 CPU 两粒独立嘅 CPU 嚟嘅， 系啦。 问题就系佢当年嘅双 CPU 技术，第一唔系咁好，第二就系佢个总线设计 是非常之戇鳩嘅，佢同個 RAM 嘅溝通咧，唔似而家咁樣係經過總線直接過嘅，令到佢入邊咧就係 A 粒 CPU 要同 B 粒 CPU 溝通咧，你要經過個總線，然後再去傳。因為而家嘅話，你雙核又好，雙 CPU 都好啦，都唔係咁樣搞噶嘛，所以變成就係佢兩粒 CPU 唔識溝通，更加遑論協同運算。咁就根據啲開發人員嗰啲回憶錄啊，講翻嚟係當年甚至 Sega 內部嘅人都冇辦法兩粒 CPU 同時調用到，甚至哪怕係調 80% 都調唔到，即一粒會全日運轉，另一粒就喺度放喺度涼塊，另一粒你用到 50% 已經算你叻啦。問題就係、是。佢淨係用一粒嘅話咧，性能就唔夠喎。即係雖然佢後邊咧就都末期同啱啱講 DC 一樣啦，都會變咗啲九線垃圾塞落嚟。點解 OK 咧？就係佢哋嘅策略非常之簡單，直接 ignore 第二粒 CPU， 我淨係用一粒 CPU 嚟行。咁你啲 AVG 冇所謂啦 ，AVG 食咩性能啫？咁樣先 OK 咋？ 咪依個其實咧方向係啱嘅，只不過係你太過超時代啫。 嗰陣時冇乜諗到點樣兩粒 CPU 之間去溝通，個總線設計問題。 咪即係唔好係當時啦，甚至近而家有好多 software 啊，都基本上都用唔到多核心，都係單核心行噶啦。 咁亦都引申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一個結構太複雜，佢要 cost down 的時候咧 ，down 唔到。咁你見到就係 PS 年代啊 ，PS 係首先減價啊嘛，首先發爛噶嘛佢，就係、是、因為人哋佢係。架构是非常之简单的架构，一粒 CPU 搞定，一粒 CPU 搞埋 GPU 做嘅嘢 ，PS 电代啊讲紧，咁佢个结构简单，降成本下降可以降得好快，系呢个当年其中一部分 PS 自胜嘅之道嚟嘅，所以佢后尾到 DC 的时候系真正吸收咗 Satur 嘅教训嘅，喺硬件设计上面系真系吸收咗 Satur 嘅教训，我觉得都 too fucking late 啦，咁样好啦，讲完咗个前浪嘅，前边嘅早个 PS2 嘅，再个讲个后个 CS2 嘅，咁就 Xbox。先讲老任嘅呢边唔讲，因为佢完全一个独立系统嚟嘅，呢边直情唔讲佢。 老任唔系游戏机。 Xbox 出的时候咧，佢当初系有谂过揾 IBM 去做 CPU 嘅，不过 IBM 一手拒绝咗佢。Intel、AMD 咧嗰阵时做紧乜嘢咧？忙紧，啱啱好就系呢个 Pentium 3到 Pentium 4早期。 哇，嗰年系最混乱嘅时候嚟嘅，印象中系。 因为系 CPU 更代最卵快，啲加加高产户卫星田，你今日一万亩，亩产万斤，我听日亩产万三斤，呢都一样。你今日 AMD 过咗一激，我听日同你出一点三激，你一点三激，我一点五，我二点零。嗰、那個年代好短時間之內暴增多咗去三擊噶嘛，由一擊啱啱突破一擊大灣就暴增到去三擊，好似眨下眼就已經過咗去啦嘛。 嗰時黐緊線㗎，去到同埋啲架構一路不斷換不斷換，係咪谷大部機啊嘛，谷大粒 U 嗰個性能啊嘛，又出打、又出乜又出，我亂震曬龍嗰時。 所以嗰陣時咧 ，Xbox 咧就到本來都想做呢個訂製嘅 CPU 嘅，但係結果就係兩檔廠都唔濕佢。佢有諗過用 IBM 嘅，連 IBM 都唔濕佢，結果佢係要直接採購 Intel 做好咗嘅 CPU， 直接收咗三粒 Pentium 3入去，三架構。啱啱已經講啦，雖然佢冇犯咗實槍嘅大問題啊，佢理論上算只係一個三 CPU 嘅 PC 嚟嘅啫，一個三粒 CPU 嘅架構。你谂下，系冇错，佢冇呢个实枪嘅问题，但系三粒 CPU 嘅架构依然系好捻难开发噶。你要谂下，当年嗰时仲未有 Pen D 啦，嗰时胶水核心嘅 Pen D 又好 ，Core 雕后屘嘅 Core 雕都好啦，双核心唔系所有程式都应用到。你可以谂下，一个游戏商佢点样用到佢嘅粒三 CPU？ 结果就系个三 CPU 嘅使用率非捻常之低，未到实枪咁恐怖。即有啲人系可以做到三粒都用尽佢嘅，但系有啲咯，即系令到佢个开发相对都唔系咁容易。不过还好，一个还好嘅地方就系佢始终系 DirectX 嘅 ，DirectX 嘅有就有呢个好处啦。我只要同 DirectX 沟通 ，DirectX 个 API 啦吓，仲简单讲就系你所有指令同 DirectX 讲得啦。个最终要点样搞啲硬件系 DirectX 搞嘅，呢个喺 Windows 入边已经实证过系 work 嘅嘢嚟噶啦。大家非常之受歡迎，現在你開發遊戲基本上你一定會要識 DirectX 噶啦。而家唔係啦，可能手機唔緊啦，唔緊要。總之最少有 DirectX 呢樣嘢， 变成就是 Microsoft 自己那班头痛完他的那部分之后呢，大部分东西都可以开发商啊，相对是没那么痛苦啊，就主要是你想掂怎样用过啦，三粒三粒 CPU 已经 OK 的啦，因为三粒 CPU 其实几万下的。我印象中因为是旧货来砍死了上面。最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创造的壮举就是呢，第一步甚至可能是唯一一步家用主机入面粒 CPU 完全 exactly 同街嗰部一模一样。冇啦，空前绝后，唔好讲再做之前嗰啲全部都系订制嘅。喺 Xbox 入面嗰粒上面嗰粒 Pentium CPU， 理论上你将佢解焊上去俾返啲针脚佢系可以插去普通 PC 上面嘅，理论上。我好似印象中嗱，唔系话一定啊，系有人真系咁样玩过 ，work 唔 work 我唔记得咗啦。呢、这个 PS2 年代呢三部主机真系最多最多八卦、最多问题、最多其他嘢，反而系最成功嗰一部。 唔系咁，嗰、就是那个、年代系叫做咩？游戏多边形游戏真系有爆发，因为其实咧，PS1 虽然话多边形游戏叫做 Polygon 游戏开始 出现啦， 但实际上佢未系真系好成熟，真系开始大家可以知道呢，有开始有呢个概念啊，系 PS2 开始。P.S. 同 P.S. 3是一个大爆发年代嘅，佢 P.S. 4就已经叫做稳定落嚟，先至叫正式稳定落嚟啫嘛。嗰年就叫高速成长期，间间厂都叫做咩？喺个年代里面，间厂搵到盆满钵满，咁个咪争住开发，或者几难开发都照开发。 嗯，呢、这个 P.S. 2年代咧，咁啊讲到呢度啦，吓咁都差唔多啦。我哋预告话下一节轮到 P.S. 3年代嘅主机啊。咁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